天下午两点整。 外界担忧缺电缺水问题，行政院长赖清德今天重申，明年备转容量率10%，备用容量率15%的目标不变。赖清德也说，虽然今年旱象相对严重，但水不会有问题。赖清德强调，台湾的电不是不够用，而是剩不够多。目前备转容量率只有6%，但随着新北林口电厂、桃园大潭电厂、苗栗通宵电厂以及高雄大林电厂新机组并联发电之后，不会有缺电问题。赖清德也表示，今年一起稻作正常供灌，也没有听到有企业开着水车去载水，农业、工业用水都正常供给，显见水不会有问题。台中市一名廖姓里长因为不满志工邀集民众参与立委罢免案，对志工动粗，最高法院今天依强暴妨碍他人为罢免案之提议罪，判处廖姓里长4个月徒刑，褫夺公权1年定谳。最高法院还认证，这是第一起因为妨碍罢免判刑确定的案件，廖姓男子也没有办法再继续担任里长。受害职工民国103年11月29号九合一选举投票日，在台中市文山国小投开票所外，寻求民众提议人名册，签署罢免当时立委蔡锦龙。廖姓里长不满，跟职工发生口角，甚至出手殴打职工，导致罢免提议活动被迫停止。廖姓里长坦诚殴打职工，但辩称不知道当时是在进行罢免活动。台中地方法院一审判廖姓里长3个月徒刑，褫夺公权1年。二审认定廖姓里长伤害民主，刑期加重到4个月，同样褫夺公权1年。最高法院今天驳回廖姓里长上诉，全案定谳。中国大陆治安不平静，昨天上海才发生随机杀人案，广州今天也有2名教师在大学城里被刺杀身亡，凶手还是同系教师，袭击之后也自残。根据环球网报道，位于在广州番禺区的广州大学地下停车库发生凶杀案，一名男性持刀杀害一男一女，随后持刀自残，警方现场逮捕凶嫌，将他送医救治，2名受害者伤重不治。广州市公安局初步调查，2名死者是夫妻，跟凶嫌是同系教师，双方有纠纷。台北股市今天收盘大涨182点，涨幅1.71%，来到10836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396亿。受到美股反弹激励，台股在连跌5天之后，今天开盘后翻扬上涨，回到10700点之上。包括台积电、大力光、鸿海、国巨等电子全指股扮演领军指标，而且在集团半年报作战行情启动之下，台塑、统一集团等传产股以及金融股加入表态，最后一盘再度急拉，中场指数上涨182点作收。日本日经指数上涨18点，成为22288点。南韩综合指数现在是上涨6点，成为2321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47点，涨幅1.72%，成为2834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251点，涨幅2.77%，成为9323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381点，涨幅1.34%，成为28878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22点，成为3279点。现在币对美元汇率中午暂收在30.500对一美元，台币升值8.6分，成交金额5亿6700万美元。日元目前是以110.63兑换一美元，欧元兑换1.1650美元。印尼巴厘岛阿贡火山昨天喷发，大量火山灰直冲2500公尺高空，当地国际机场紧急关闭，暂停航班起降，也影响我国旅行团的滞留。交通部观光局表示，初步统计，目前我国在巴厘岛的旅行团大约有30团，旅客375人，团员都是平安的，将等机场恢复起降之后再返台。另外，受到火山灰影响，目前有2团23个人取消前往巴厘岛行程。观光局指出，经洽询华航得知，今天到傍晚6点飞巴厘岛航班停飞，长荣航空今天飞巴厘岛航班都停飞，明天将是当地的情况决定航班是否正常。气象局发布大雨特报，对了云系发展旺盛，大台北、宜兰、花莲、南投地区以及其他山区不排除有局部大雨。今天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不排除局部较大雨势。气象局发布高温资讯，今天台北盆地、花东纵谷以及台东局部地区是高温橙色或者是黄色灯号，可能连续出现36度的高温。台北市属于橙色灯号区域，黄色灯号区域包括了新北市、台东县以及花莲县。

首歌呢，就是来自于杨丞琳的《任意门》。 我想要任意门， 去哪？ 哪里都想去，就不是不是不是，去哪都可以。有任意门的话， 我必须很遗憾的告诉你，世界上没有任意门 啊！你为什么要摧毁一个十八岁少年的梦想？ 你才不是十八岁，而且如果你是这一年生的，你今年也。 还不到十八哦， 对你还很young。 我现在十岁， 当年他还发行《任意门》专辑，是不是这张专辑流水母头啊？水母头这张吗？ 水母头是什么头？我都不知道哎、欸。 你不知道水母头？ 我不知道。你不要讲一些就是太成人的话题，我听不懂。 韩记，你知道水母头吧？对啊，就是一颗圆圆的，后面有须须啊。 嗯，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啊！ 你不要在那边给 我 装、哦。我 是真的不知道啦。 我现在有时候都分不清楚，你说不知道是真的不知道还是假的不知道？ 是真的。 那年我十八，今年为你送上的就是2007年，所以是1989出生的你 哦， oh. 是你十八岁那一年的歌。哇，你那一年好多美女甜心在陪你哦， mm-hmm. 有杨丞琳，还有你的爱，拘你卓文萱。 Oh. 那旋律，当歌声我们一起，我爱你，就是你给我幸福的氧气，欢乐不顾国际，每天制造活力的抗体，看似你，就是你招牌动作眨眼睛，每天写下日记，反复练习，只属于我和你。倒数三二一，喜字那两句，对我做一个专属的表情，摇摆着身体，挥洒那汗滴。哦包围这里，严肃的阳光也沉不住气，跟着旋律往世界的顶端去。哦哦，彩虹的阶梯为我升起，天使的翅膀挥洒着甜蜜，充满惊喜，随时有恋爱憧憬。口袋里的秘密，转个圈。是你给我幸福的氧气，欢乐不会过期，每天制造活力的抗体，看似你就是你招牌动作眨眼睛，每天写下日记，反复练习，只属于我和你。倒数三二一，喜字那样句，为我做一个专属的表情，摇摆着身体，挥洒那汗滴。我爱你，就是你给我幸福的氧气，欢乐不会过期，每天制造活力的抗体，看似你就是你招牌动作眨眼睛，每天写下日记，反复练习，只属于我和你。 请问你是在眨眼的意思是？ 歌词说招牌动作眨眼睛啊。 哎，君你卓文萱是不是有说过他很早出道这件事情？ 对啊，是啊， 就是现在细看才发现，就是2007年，距今已经是11年了、 嗯嗯。 他当时已经发了第三张专辑了、 嗯， 不得不说他真的好早出道。 而且他真的岁月在他身上、脸上也没有留下什么痕迹， 没有， 还是美，就是美，这么美。 我觉得就是只要讲到那个年份，然后就可以马上想出当时那个时候 发生什么事情 的人蛮厉害的。 就像你说，就是2007年的十八岁是1989年，马上想到哦，天安门事件。 天哪！ 1989年， 哎、欸，你这很强哎、欸！ 对啊， 因为我是就是做那年我十八，我才去看说那一年发生什么事情，嗯、然后想说什么脸，因为他们意思说脸书那个时候开始要兴盛起来，然后我根本也完完全全想不起我是哪一年开始使用脸书，但是你可以马上知道你是那个时候开始用脸书的。 哦，我好像在2005年的时候，我记得我在大学，就是在大学。我因为我跟大学同学一起加入的，所以我应该在2005年的时候加入。 所以是同学跟你说，哎、欸，你知道现在有个东西， 对啊， 很酷很新这样子，對對對對，你要不要用用看？ 台湾那时候就还没有人用，可是你加入以后，你在里面没有朋友，所以基本上 那个时候你看脸书跟现在是完全 不同的哦。你那时候加入之后，你也不会想要放自己的照片，什么都不会。那时候那个 profile 就是一个空白的人， 那你还觉得那个好玩吗？ 所以就只有加入，就只有账号啊，然后。一点都不觉得好玩，也不知道它未来会变得这么的红。 嗯，很可怕、欸。 对啊。 发行他的卡通人生专辑，他是 Mika 这首 Grace Kelly， 就是这首歌也会唤起以前深夜圈点点在录音间嘶吼的一些画面出现，这样 就那个时候你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爱 Mika。 我现在有时候偶尔还是会重听他那张专辑，就是好像你回忆中你有特别几张喜欢的专辑，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回去听那一整张，你就会觉得 快乐， 嗯，蛮开心的。你十八岁那一年，1989年出生的话，你那一年在听安室奈美惠，你应该当时不会想到，可能十几年后你可以听她的 告别演唱。 对。 很多人去听他的告别演唱会应该都哭哭 QQ， 他是安室奈美惠这一首 Baby Don't Cry。 然后呢我就在看07年那一年到底还有发生什么事的时候，我就看到了一个活动，这个活动我就觉得非常的模糊，就好像有听过又不太确定。然后在我对面的高知识分子也是可以马上侃侃而谈这个事件。 什么事件？ 叫做爱国情操的点滑鼠运动。当年有一个事件叫做 clickclickclick.com 的东西，然后我就说这什么啊， 它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网页，然后那个网页上面呢就是叫你滑鼠一直点，其实真的很无聊，它是叫你一直点， 你说我就点一个空白处还是点我们国家的那个地方， 点左键，你就是点左键就好，你就一直点左键，你就一直按左键，一直按一直按一直按一直按，它就像是一个能量 bar 一样，然后你就一直按，它就会算你的就是你点了多少下这样子。然后在网络上面呢就有各国的国家从那个区域来的人他们点击的那个数量，所以在台湾点当然就是 算台湾， 你就知道台湾的乡民力量有多强。然后那个时候我已经忘记，就是我们在跟 有 click 之战这样子。 有啊，那个时候在上节目之前我也都会去点点点点点点， 真的假的？ 对啊， 你在做节目之前瞒着我一直在那边点来点去， 没有瞒着你，应该也有看过，只是你忘记了，你就会说我在干嘛，我说我在点啊，我在点然后那会一直点，就是可能在上节目之前我就说哦，我今天就是为台湾贡献500下或者什么之类的 有这一段， 对，就是 clickclickclick.com、点点点之战。 那 毕竟我们节目要青春点点点，我们怎么可以不参加？ 他最后有排名吗？就是、 排名就是台湾在台湾一直都在很前面。 但你有记得 number one 是谁吗？ 我不记得是 number one 还是 number two， 反正就在前三名。 哦，好强哦！各位，当年你有参与过这个点点点之战吗？ 对， 你的手不酸吗？ 哎、欸，这一直点真的很酸哎、欸。 2007年那一年他们也发行了专辑，他们是 Energy 这一首天生反骨。你累了就说吧，怕了就逃吧，不服就哭，总之你别管我。 So fight， 不怕失败，你的拳头越快越狠，我便越拽，小心真面目抖出来，残酷游戏规则从不放弃，否则我输的原则，违背自己万万不可。你说我有不服输的血统，只要我敢冲，天生反骨放手一搏。我说人生有保也才算过，就算不成佛，我要让整个世界都服我。就算眼光闪烁，身体颤抖，我都不会被谁瞧不起说没有。如果是你女神静止了笑容，那是被我奋战背影感动。 So fight， 我不怕失败，你的拳头越快越狠，我便越拽，小心真面目抖出来，残酷游戏规则从不。是不是男生在听 Energy 的歌很容易会唤起你体内的男性力量？ So fight， 我不怕失败。 你说我有不服输的血统，只要我敢冲，天生反骨放手一搏。我说人生有保也才算过，就算不成佛，我要让整个世界都服我。不怕牺牲一切往前走。 我不信刚刚那个你也会。 你说刚刚那个 C 段是不是？ 对啊。 我不会啊，只是因为这首歌就是会更加有印象，一样还是因为陈奂仁他后来 他自己 要出来，所以当然也会把这些他自己觉得得意之作，对对对，也会重新编曲啊，重新唱啊，或者有时候会在一些就是平台上面会让我们重新听到《 天生反骨》。

这不是那种童话里会遇见的歌，也不是那种真真切切爱我的歌，这不是那种两个人的故事写在一本小说，那小说里有谁陪他看流星在降落，这就是一首写给你听的第一个 Love Song， 一直想写一首 Love Song，你给了我一首 love song， 那 DJ 会播放，这也许会上榜，不过我只想写出一首 love song， 一直想写一首 love song， 你给了我一首，你就像那夏天的凉风吹过我的面孔，心想飞在我心底，你就是我第一，想说爱你，如果你是一幅画，你会是最珍贵的一幅画，如果那画家是梵高的话，又何贵人前来有钱花，哥哥向你求嫁，梵高他说你们都该回家，或者你是麦伦蒂就是最动情，所有的人都会跟着你起唱，就算在夜晚你的心太亮，让我忘了月亮代表我的许会上榜，不过我只想写出一首 love song， 一直想写一首 love song， 你给了我一首 love song， 吹过我的心上飞，我心底你就是我的。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方大同的 Love Song， 2007年呢他还在台湾发行他的首张专辑未来。 第一次来台湾。 你是不是很爱这张专辑啊？ 应该说那时候是第一次听到他，然后回头去听他的上一张专辑，在台湾没有发行的。然后在07年的时候呢，就是他的这张专辑就灵魂男孩 Soul Boy 陪了我一整年。 哇。 然后一直到现在，包括三人行啊，三人游啊，三人游。对，然后还有歌手模特儿。 嗯。 都还是我的就是 Top One, Top Two 这样子。 欸，你有多久没有打开你那一台 iPod? Touch?、欸、 那是叫 iPod 吗？ 那个 播放播放器，对，是音乐的。不对 ，iTunes 是软体，不， 你不是有一台那个？ 对， 我 Touch 吧，是 Touch 吗？好像也不是。 我那天整理到我的 iPad Nano， 嗯， 那一台到底是要怎么办？ 没有怎么办啊，就是过时的东西，你就只能。 所以它可以直接丢掉。 它可以直接丢掉，可是就是偶尔你打开它，因为它还可以运作嘛，你可以看到说，哦，十年前我在听什么歌。 我之前还有更早的，就是那种五一二的里面 MP3， 对，那个里面也是蛮惊人的一件事情。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今天这个小时为你进行的单元是那年我十八，为1989年出生的你送上2007年你满18岁的时候在听的歌。 记忆的老是狠狠咬着我耳朵。我看到未来的结果，那女孩她的温柔是我的感动 I believe， 我着天空像傻瓜听风后，云一样滚动，过了几年了，从那个雨天到蓝色天空，从寂寞到自由，原来世界早已不同。 I believe 那女孩是真的爱我。 I believe, I believe, 眼泪不再凝固着灼烧。 I believe, I believe, 有某一些痛我们都懂。我看到未来的结果，那女孩她的温柔是我的感动。 And I believe在凝固着灼烧。 I believe, I believe, 有某一些痛我们都懂。虽然在遇见的时候记忆它老是狠狠咬着我耳朵，我看到未来的结果。 他是伊达黄义达，这首歌曲《那女孩》当时发行了完整演出的专辑，也是他第一次当制作人。那一年你有遇见什么女孩吗？ 哦天啊， 你有为女孩走天涯吗？ 你明明就知道我有， 就是一个丢梗嘛，想说你会自己接。在2007年的时候，我的伙伴他为爱走天涯多久啊？ 去伦敦住了两个多月。 你请假请这么久？ 对啊， 我怎么熬过来的？ 那个时候 我还没有这么依赖你吗？ 可能吧，你还没有很一定要，一直到现在其实也还好吧。 不行，不能没有你。 没有你就是不喜欢一个人做节目，可是只要找到另外一个人配合你就是 OK 的啊。那个时候暑假的时候，我记得是暑假的时候去，然后 那你 所以请了陈雨欣强强来带班，然后从雨欣可能带了蛮久一段时间， 因为那时候还比较闲， 就是要感谢他们。对啊， 那两个月的伦敦夏日开心吗？ 还不错啊，伦敦你现在问我很熟啊，到哪里搭公车我可以告诉你。 纽约你也很熟啊？ 纽约熟啊。 夏威夷也熟？ 夏威夷不太熟。 新店熟吗？ 新店超熟，出了三任女友都住新店，熟到爆。 天哪， 新店之星。 你真的是真的耶？ 对啊， 为什么你这么喜欢新店人啊？ 我不知道啊， 新店人有些特质一定是你的爱。 所以要是你没有跟另外一个就是小甜心交恶的话，他会不会很有可能也变成我女朋友呢？ 我没有跟另外一个小甜心交恶的话， 就是会高高挂在天上发光的那个、啊、 我知道了，你的品味也不过如此吗？ 开始攻击了啊、哦！ 听众又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啊、哦！我们在就是两个老人呐、啊，讲到2007年，话当年， 2007年是青春点点的带状节目开始的那一年。 嗯， 所以从那一年开始，那算是我们友谊真正开始的那一年。 哦，所以那时候你请假，我可能也不敢对你口出恶言什么， 因为不太熟啊。 对对，就要请假哦，要找女朋友是不是？哦，当然，祝福祝福祝福，去去去去去去。 天的白云好白，乘着彩虹一条条灿烂，少女的洋装随风摆，男孩大只脚散步在教堂前喷水池谈恋爱。商量去旅行，哦，夏天的热情一起带去，看两微风轻轻吹起，我和秋天期待着旅行，哦，冬天的假期一起带去，大声 好想和你一起去旅行。 当年呢，他也发行他的个人首张专辑。 哇哇，魏如萱。 对啊，这首歌曲《一起去旅行》，每一年你有跟谁去旅行吗？你都会记得那些旅行的回忆吗？刚说到了，就是在2007年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深夜，那男主持人他是为爱走天涯，所以他请了两个月的假去陪伴当时的女朋友， 就正在写论文，水深火热的。 对，他就想说我要成为他心灵的支柱，这样子就要过去了， 也要成为他身体的支柱。 当你在穿山越岭的 里，你是不是真的觉得我们在录深夜的点点点？ 啊，不是啊，就是 我们现在天空很亮，你看一下外面，怎样？ 身体的支柱是远距离，远距离其实就是人家说远距离很难以维持， 你都比不上身边的一杯白开水滴过去。 对，所以就是我就要当那一杯白开水，就当说哦，你就是要喝一杯温开水，我真正可以拿给他。 所以你那个时候在那边真的有无微不至的照顾他吗？ 有啊，还当那个蚂蚁雄兵搬家，很累，从他的宿舍，然后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学校到期了嘛，所以就是宿舍，然后要搬到另外一个地方朋友家，然后基本上他就是。坐捷运还要转车，你可以想就是要绕半个台北市这么远，然后可是没有请任何的搬家公司， 你们就两个人搬、 很多时候是他去学校去研究室写论文或找资料，然后我自己用大行李箱一趟又一趟一趟又一趟的搬，我大概搬了10、15还20趟、啊、就是一整天可能搬个4、5趟这样一直做，然后每一趟就是40-50分钟哦。 你人这么好， 非常夸张， 这就是爱情的力量耶， 很夸张。对， 在他忙着搬来搬去的时候，在台湾深夜的广播节目当中是有蛮多人崩溃的，因为男主持人不在了，他们失去了他们心灵的支柱，所以据说当时是蛮有一位很热爱欧马克的听众就常常点这首歌思念他、来自于张震岳，思念是一种病， 只是这伤口需要花点时间，只是会想念过去的一切，那些人事物会离我远去，而我们终究也会远离，变成回忆。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时常感觉你在耳后的呼吸，却未曾感觉你在心口的鼻息。哦，思念是一种病。哦，思念是一种病，一种病。多久没有说我爱你？多久没有拥抱你所爱的人？当这个世界不再那么美好，只有爱可以让它更好。我相信一切都来得及，别管那些纷纷扰扰，别让不开心的事停下了脚步，就怕你不说，就怕你不做，别让遗憾继续，一切都来得及。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时常感觉你在耳后的呼吸，却未曾感觉你在心口的鼻息。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时常感觉你在耳后的呼吸，却未曾感觉你在心口的鼻息。哦，思念是一种病。哦，思念是一种病，一种病。

隐藏泪光，该忘了你却选择说谎，绝望到底看见一丝曙光，就当作天堂，眼看你背影离我反方向，点起火把把回忆烧光，拼命朝夕的又从灰烬滚烫，那么爱过的剩下去怎 2018世界杯结果出炉，环保创新 MVP 得奖的是大金空调，大金 R32 新冷媒空调全球 No.1 台湾销售第一，节能环保安全。 7月底前买大金空调，最高再折5000元。 你可以起帮大金 飞碟首选强大新，7月2号起登场的是 Dino 李玉玺。 闭上双眼就开始凋谢，怎么天空越黑，痛越看得见。我闭上双眼。 下周请锁定飞碟快红心，将为您介绍歌坛新人组合 The Lighters 莱特姐弟。 我是炎亚纶。 我的明天会不会也是你最想去的地方，地点 ever 口中的梦想家，将来也你 UFO。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中央研究院院士会议后天到下个星期四举行，其中下周二由中研院的组织与运作改进委员会报告。有媒体报道，前教育部长吴茂坤名列组改会委员，不过因为吴茂坤争议缠身，中研院院士向武忠计划在会议当中提异议表态抗议。中研院指出，组改会成员早在2年前就已经选出，会议也在1年前召开完毕。组改会成员总计有17名委员，包括12名院士以及5名院内同仁，院士有吴茂坤、管中明等人入列。中研院指出，组改会成立是为了使中研院组织以及选举相关法令规范更周延完善，是在2016年第32次院士会议中经由院士提案并且决议成立中央研究院组织与运作改进委员会。组改会是独立运作，并且已经进行4次会议，完成改进建议，将提送本次院士会议来报告。军公教人员退休年金改革方案7月1号上路，有网络传言指出，如果退休人员主动把18%定期存款提领出来，等于认同全序部的审定函，同意抛弃18%定期存款，跟全序部提出的复审书也没有什么意义了，更不用说未来将会进行的行政诉讼申请释宪程序。行政院年金改革办公室发布新闻稿澄清指出，退休人员优存金额经过审定应减少者，不可办理优存金额，会改按一般活期储蓄存款利率计息，所以可以考虑自身经济生活安排，审酌存款金额是否改作其他运用，来决定年改之后是否要将不可优存的本金提出。年改办同时也指出，退休人员优存本金领出与否和依法得提起救济的权利无关，即使将优存本金领出，仍然可以针对重新计算的处分提起救济，并不会损及退休人员依法得提起救济的权益。 远见杂志今天发布2018年远见杂志县市总体竞争力调查结果，今年仍然由台北市蝉联冠军，去年亚军的新北市滑落到第四名，新竹市以及嘉义市挤下新北市抢进第二、第三名，而去年第八名的台东县今年超越台中市、高雄市、桃园市挺进第五名，而且在九大构面中拿下了三项第一，跟台北市平起平坐。远见杂志调查结果显示，资源得天独厚的台北市稳居2018年竞争力之冠，在九大构面中拿下经济、教育以及环境等三项冠军。进一步来观看百大系指标，台北市更有22项是第一名。不过跟去年相比，台北市今年的气势明显减弱。新竹市一路从2015年的第八名进步到今年全台第二，百大系指标更一举夺下了15座首奖，进逼台北市。在今年县市长施政满意度表现并不突出的嘉义市，今年总体竞争力却拿下了第三名，尤其在医疗构面以及百大系指标中有14项都拿到了各县市第一。最值得一提的是，台东县打破了偏乡魔咒，不仅在整体竞争力挤下高雄、桃园、台南等三都，更一举在治安、公安、社福等三大面向问鼎龙头，也在14个系指标超越群伦。花莲县虽然今年没有进入前十名，却跟台南市一样都进步了四名，夺得今年整体表现最佳进步奖。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上涨34点，来到22304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11点，成为2326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58点，涨幅 2.11%， 来到2845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299点，涨幅 3.30%， 成为9370点。香港指数上涨406点，涨幅 1.43%， 成为28904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20点，成为3278点。台北股市今天收盘大涨182点，涨幅 1.71%， 成为10836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396亿。新台币对美元汇率目前是以30.473兑一美元，台币升值1.13角，日元以110.58兑换一美元，欧元兑换1.1640美元。气象局发布大雨特报，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大台北、宜兰、花莲、南投地区以及其他山区不排除有局部大雨。今天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不排除局部较大雨势。北部地区今天31到36度，中部跟南部地区30到33度，东部跟澎湖地区29到32度。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女儿啊，再过几个星期就到预产期了，我已经帮你拿了国保生育给付的申请书。 妈，只要用自然人凭证就能网络申办哦，不用填写申请书。 这么方便？ 对啊，除了生育给付，等你65岁的时候，国保老年年金给付也可以透过网络申请。我们家有电脑和读卡机，到时候用自然人凭证上劳保局网站就可以申办，省掉去邮局投递或到劳保局送件的时间呢。之后还可以透过网络查询申办进度与审核结果哦。 那我也要来办自然人凭证。 申请自然人凭证要去户政事务所办理，明天我们一起去。 申请国保老年年金和生育给付，除了以书面申请外，也可以使用自然人凭证上劳保局网站申办。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今年夏天，全新的我要让你看见不一样的简廷瑞。 爱怎么会有公平呢？爱怎么会有道理呢？一切都也随我高兴，你懂得。 个人首张迷你专辑《大卫女孩》6月15号新鲜发行。 Alpha Music， 我是织田金香。日常生活吃喝玩乐全都离不开网络。我在飞碟电台每周六上午10点到11点，季香与你有约，和大家聊聊数位生活，要按时收听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魏佳莹。 飞碟 Network。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哥哥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欢迎你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到了星期五第二个小时，我们来聊聊本周有什么电影可以看一看的嘞。范晓萱跟百分百乐团，这首歌曲就叫做电影。说到电影呢，这礼拜我看的新电影其实就是上礼拜有介绍过的贴背战、 Tag、 就是对一群男孩，就是他们一直在玩鬼抓人的游戏、一年呢就是只有玩那一个月这样子、所以那个月呢就是拼命的， 哇，那个月就皮绷紧，因为随时有可能被抓到、 而且我觉得最神秘的是因为他们就是都已经长大成人了、所以他们会就是可能不是你知道，我们就觉得哦，我们都活在台北这个城市啊， 啊 就没有、 啊、 他们四散在不同的城市。他们 我就很难想象，现在要跟我大学同学玩鬼抓人，我应该会破产。 就是他们要从，比如说你至少还可以去上海抓个人吧。 我现在同学好的朋友，上海、北京，然后比利时、洛杉矶，纽约。 所以你还是 日内瓦 先去抓上海或北京的可能会比较划算，就他们不停的玩来玩去玩来玩去，因为他们据说你知道今年，因为他们有五个男生、今年有一个人要退出咯、怎么然后那个人永远是赢家， 为什么他可以退出，他凭什么， 就有个人说他今年就是 I'm done, 我不玩 了, 不玩了，就是 我们玩了三十年我不玩了， 不可以啊， 可是因为他有完胜记录、就是怎么可以让他风光退休、所以就是要去抓他、我觉得如果你是一个 你说什么好胜心很强的人， 没有没有，我是说你如果是一个约会你有点紧张，你想要挑一些开心的片子， 这是一部 safe 的， 对，我觉得就看了蛮开心。 说到了约会电影，就是要看一些开心的浪漫喜剧。这一部片呢是法国片，叫做《爱情不轮转》。 我有爱情不轮转， 对，爱情不轮转。然后为什么会叫这个名字呢？是它的英文片名叫做《Rolling to You》，就是滚向你。是因为呢，男主角热爱骗人。他的预告片就是他会在海关上面，就是要过海关，我们其实都很害怕，就是会被拦下来问东问西的这样子。他会说：“我皮包里面就有2磅大麻。” 他会直接跟海关这样讲， 乱闹， 对对，就乱闹，他就很喜欢说谎这样子。结果呢，他有一天呢，就是他又在说谎的时候呢，他就是在家里面遇到另外一个女生，然后这个女生是来当看护。然后说这个看护要来就是要照顾像你这样的人这样子，好，然后他说像我这样什么人，因为他那时候坐在轮椅上玩，所以他就让人家以为就是他、 有残疾或什么的， 有不便，脚有不便这样，所以他要坐轮椅。结果呢就被介绍到另外一个，就是他想说啊，我的姐姐也单身，然后他也坐在轮椅上，想要撮合你们认识这样子。所以呢他现在糟糕了，他现在这个谎说下去他要一直说，他没有办法就是站起来。然后他在上班的时候呢就说，哦，不好意思先生，外面有一个人找你。我说谁？他说一位坐轮椅的女士。我说哇， 他忙坐轮椅出去这样。 没有，他因为他那个时候呢他本来站着嘛，他就突然赶快就是跳到办公桌上面，然后假装那个脚不良语，就是脚没有力气，然后这样坐在桌子上。然后那个女生就是滑进来，就是滚进来的时候说，你要是坐在桌子上聊天吗？她应该也会很好奇说，你平常是怎么这样坐上去，就很奇怪。然后后来呢，就是当然你听到她这个爱情喜剧，你一定会知道她未来就是，你会发现她虽然就是玩世不恭啊，爱说谎啊，喜欢辣妹啊，跟大部分的男生一样啊，想要身材好的啊，等等等等，可是发现这个坐在轮椅上面的这一位姐姐 非常迷人， 很迷人，然后就是在运动方面啊什么，就用才华就是陷入，可是这个时候就有一个问题， 我的谎言该怎么办？ 对啊，我什么时候告诉他其实我可以站、可以走、可以坐？对啊， 哇，好标准的一个流程哦。 没错，爱情不轮转。 那歌曲呢是来自于谢佩恩的文艺电影，到礼拜五的第二个小时，大部分时间我们就是在跟大家聊电影，聊聊各个，应该说更确切的说，聊聊每个电影的预告，我们来看看他们到底在演些什么东西。 诚实预告， 是来自宇宙人想把你拍成一部电影。 今天一开始讲的这几部电影刚好呢就是配上宇宙人这首歌，我们都在讲法文电影、那 也跟上一首歌一样，文艺电影，我们先从文艺开始讲起、接下来这一部呢叫做比利时狂想曲。 最近呢觉得有点可爱， 最近刚好是世足赛，然后今年的比利时红魔鬼是备受期待。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Facebook 上面看到一篇不专业的一日球评，然后他帮我们整理了所有就是目前就是在打小组赛的每一个球队，然后他用他那个很特别的幽默的笔调，然后在酸说比利时呢就是一个内讧，就还没有开打之前就内讧不断的球队。对，所以那个时候在还没有看比利时踢球的时候，我就看到这一篇，我想说哇，那看起来这个比利时问题应该蛮大的、就没有想到呢比利时的球队天赋满满，很强这样子。那为什么要提到这个呢？为什么会提到他们是会有纷争？是因为在比利时或在欧洲的 那个地方，奥地利、比利时都有同样的问题，就是他们有分德语区、法语区。比利时呢，有讲法文的，有讲荷语的，有荷兰语的，所以他们内部其实他们讲的语言就不一样。他们私底下觉得我们是不同的人，你要怎么样？ 可是我们又在一个国家队里面， 对，我同样在一个团队里面。比利时狂想曲就在讲这样的故事，可是呢，他的团队不是足球队，他的团队是小号队，就是在一个音乐乐队里面。好，在一个乐队里面呢，当然有一个主要的小号手，他要吹 solo 的。可是呢，在吹 solo 的时候呢，哇，荷语队这一队呢，他们的主力 solo 手首席的 trumpet 挂了，突然就是不能吹了。然后他们想说怎么办，我们还是要比赛啊，每年这个比赛很重要，说要不要我们把敌队法语队那个最强的挖过来。然后就派了一个人说，哎、你要不要来我们这边吹，我们给你就是10,000欧元外加2000金贴外加食宿全包。对这样子。然后呢最后就是看这个比利时的法语小号手，法语区法语队这个，你要不要为了现实或是说梦想，就你可以吹你可以吹首席这样子。然后而低头，然后另外一边就是你会不会背叛你的同胞跟你的团队的一个故事。但不止这样，里面还有爱情在其中，就是他会有遇到喜欢的人，然后这个喜欢的人又有未婚夫。所以 他人生也太多的分岔路了吧，是要多让他困扰。 就这个故事你可以看到，就是如果是你可以一直想象说如果是你的话你要怎么选择。如果今天呢就是有另外一个很赏识你的团队要挖你，要挖角你，然后你会觉得说不，忠诚最重要。还是你觉得 我的生涯最重要？ 我的生涯最重要，我可以赚到更多的钱，我可以拿到冠军，或者你可以把你自己想成 Kevin Durant 这样子，就是有另外一个就是更厉害的夺冠球队在等着你，然后你看看自己就是会一直拖累你的队友，然后你会不会毅然决然的放下？ 那预告里面有很多吹小号的精彩乐章吗？ 所以如果 你那么爱小号的人， 对，所以如果你是爱乐人，或者你跟我一样很着迷于小喇叭的声音的话，这部片呢被电影公司冠上一个 title 叫做《比利时的越来越爱你》。 哇， 对，比利时的 La La Land。 碎交谈的无声电影，所有角色一律平等，笨拙表情，眼神也中共鸣，差不多要静下去，差不多要触碰你，让我操纵你 曲呢是来自于娃娃魏如萱的《无声电影》。 说到了这个爱情片，然后刚好又听到娃娃魏如萱，我觉得很适合介绍这一部， 太巧了吧， 因为他爱都爱得轰轰烈烈。这一部片叫做《燃烧烈爱》， Burning， 烧吧。 为什么燃烧恋爱都会让我觉得这种片名很像是 ending， 会有个很悲伤的结局？ 稍微，然后它其实是一部文学改编的，文学改编的原创作 title 叫做《象的消失》，象是大象的象，这个作家是村上春树 哦。 然后呢，这部片呢，同时就是有厉害的什么《失速列车》啊，《关不住的诱惑》，他的亿万金奖制片的最新力作。男主角，如果你跟我一样有看《芝加哥打字机》的话，你也会非常非常的亲切，就是刘亚仁。在讲的故事很简单，就是一个女生跟两个男生之间的故事。然后呢，这个刘亚仁饰演是一个比较单纯的男生，然后他有一天邂逅了这个女主角以后呢，女主角两个人在一起就很快乐开心。可是有一天女主角说，哦，我要去非洲了，然后去完非洲以后呢，他们又相见，就是在机场的时候，那女主角带来了一个新的男人，她身边多了一个新的男人，然后她就觉得心里有点不是滋味，这个新的男人他看起来跟自己差得蛮远的，这新的男人， 但他们分手了吗？ 这中间我们不知道啊，你怎么会问一个没有看电影的人，然后问这么细呢？ 我以为预告会说我要去非洲了，我们分手吧，我有会有那种决定性的台词出现。 没有没有，他就说去非洲，然后再回来这样子。好，然后因为他另外这个新的男生看起来跟我差很多，我就是一个比较阴郁，然后比较敏感，比较纤细， 他是阳光开朗， 阳光开朗，然后会穿那个 V 领衬衫的那一种，然后在预告里面讲，就是说你平常做什么，他说哦，我没做什么事，我游手好闲，这样子，他觉得不太对，就是这个男的是为了什么跟这个女生在一起，他就开始想要抽丝剥茧，想要找一找，就是这中间到底有什么诡异的地方。那当然就是有一个吸引人的点是，这部片有一些很大胆的情欲画面。 刘亚仁的情欲画面吗？ 我不知道是不是刘亚仁的情欲画面，我现在看起来好像不是，应该是他跟另外，就是那个女生跟 另外一个新男人。好，那你现在说的是片名叫做 《失速列车》， 不是啦， 叫做《燃烧烈爱》。 燃烧烈爱这首歌曲也是跟爱情有关的主题曲，《合约男女》的主题曲，郑秀文的《理智与感情》。 继续假装没一样没心慌，请你快看穿，爱没到绝望有希望，我们来日方长。你的出现那么突然，就在这个时候，我的理智我的感情全都给你看透，我拼命走向前走，你总在我的左右。你的声音你的表情你的那种温柔，只有你会明了我的喜怒哀愁，我还是有什么理由，你会不会是我的答案。 劲歌金曲，今年夏天我们只要倒数五秒， one of us gets too drunk and calls about 100 times. So who you been calling, baby? Nobody could take my place. When you looking at those changes. 全球超越350万张专辑销售，摇滚热浪席卷全美排行。

却那些人擦过刮过生活才有更美。 欢迎你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这个小时呢，再跟大家分享有什么样的新电影。这首歌曲来自于李荣浩的《不说》。说到了新电影，因为 Netflix 上了《后来的我们》在六月的时候，然后就我身边好多人就真的他一上就马上看了，就分享那个心情，他们心情都好 沉重 一致哦。就是。会描写一下他们可能特别喜欢的演员，然后觉得哪个人真的是硬底子演员也太可怕了，然后都是在好像剧情的后半段会把你的眼泪给 逼出来 、哦、可是就是因为我本来也很想看后来的我们、想看看若英他到底是啊在说一个什么样的故事、但我真的吸收到太多， 你说好评跟正面，你把期待堆得太高了， 对，大家就说多催了，就不等了，那一段你们一定要看，那个真的是哦，尤其是什么什么什么族群的人你更要看、完全讲中你的心，然后干嘛等等之类的。 但你是那个族群吗？你不 是 吧？对啊， 就有点紧张嘛、 今天呢接着下来要讲的这两部片其实都是比较悬疑一点的，然后比较 不会是名侦探柯南在暑期要上档的电影吧？ 哦，本周哆啦 A 梦有上映哦。 哇， 反叛的鲁路修好像也有哦。 哦，这个中二君一定会看的。 是，好，那今天的这两部呢？那一部呢是真实事件改编。真实事件呢是2002年在日本的和歌山交友网站强盗杀人案件。然后改编成的电影。那这个故事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单亲妈妈，她要离家出走，她带着她的儿子，可是现在她没有生活费了，她没有钱，怎么办？她呢就到了交友网站。然后现在呢，因为以前是交友网站啊，现在都是用 app 啦，所以她电影也有与时俱进改成交友 app。就在这个 app 上面呢，她会告诉你说，哦，你用你知道女生就是你可以使用你的声音，然后获取你如果骗到了一个男会员的话，你就可以赚到多少钱，然后这个男会员又给你多少钱的话，你又可以赚到多少钱，然后他用这个方式这样子。好，所以他找寻这个依附的对象，然后找到了一个真的爱他的人，也不能说爱啦，就是 动心 沉迷于他的人，因为在网络其实很虚幻的，有时候你真的会因为某一个人的声音，然后就觉得哦，我真的爱他，我真的好爱他，然后就为他付出一切。刚离婚的这个男生就为他付出一切，付出到自己都没有钱了，就是他人生都没了，就是这个女生要他做什么他都会去做。可是呢，这个女生她同时在现实生活中她遇到另外一个人，就是一个拆卸工。这个拆卸工呢是劳动界的型男帅哥 Ikeman， 一见倾心爱上了。可是爱上了之后，这一个劳工呢，他有一个姐姐，这个姐姐生了重病，然后不良于行，所以他必须要，他的人生要花很多很多的精力在照顾他的姐姐上。于是这个女生，这个失婚妇女，这位单亲妈妈，她觉得这样 要把她姐杀了， 我要杀了她姐，自己杀不下去，就叫那一个 会员 ，yes， 这么可怕的一个故事， 真实事件改编 ，yes。 我觉得最可怕的是这是真实事件改编。 对啊，但台湾最近的这一些案件，你我会觉得其实人 蛮可怕的，失控起来很可怕。 就是你不确定他是真的原本就是这个样子失控，还是他其实本来就是反社会人格，就是 you don't know。 什么和歌山什么什么事件？ 和歌山交友网站强盗杀人案件，但这部电影的片名叫做《爱之病》。Love disease。 好光阴纵活太多，一分钟那又如何？会与你共同度过，都不枉过。风暖多，错误更多，如能重新做过，我会说愿能为你提前做错。谁比你重要？成功了，败了也。完全无重要，谁比你重要？狂风雨暴雨都因你燃烧，一追再追，只想追赶生命里一分一秒。原来多么可笑，你 是真情目标，一追再追，追踪一些生活最基本需要，原来早不缺少、有了你即使平凡却最重要。想追赶生命里一分一秒，原来多么可笑，你是真正目标，一追再追，追踪一些生活最基本需要，原来早不缺少。 听到歌曲呢是来自于张国荣的《追》，有的时候就是看到那种抽烟的画面，就会上警告标语，标语抽烟有害健康。你说这么浓烈的感情，就很想在片尾如果字幕的时候，顺便提醒大家控制你的情感，学习你的唤起你的理智，这样子。 这一部片呢，接下来刚好听到了粤语歌曲张国荣，那我们就来讲一部粤语片，叫做《泄密者们》。The Leaker。好，这个泄密者们呢，在讲的故事是马来西亚爆发一个很高危险的新型变种传染病， 居然是传染病， 是传染病。然后呢，大家就开始在关注，可是呢，就是这跟就是背后的制药公司有关系，因为制药公司有推出一款药，虽然还没有经过官方测试认可，但是就有人决定就是要用这款药来治这些病人。 故事都是这样开始的， 故事是这样开始的。然后呢，开始有一些人挂掉了，死掉了，离奇命案，就是这个最大的药业公司创办人、董事长儿子他离奇的自杀，然后又有一些相关的人都死掉了。开始有人觉得这些不是自杀，这些是谋杀。然后开始警方就注意到了，注意到以后呢，就其中有一位关键的，就是在这个事件里面关键的人被绑票绑走了。然后就有那种，我觉得在前几年很常见啦，就是那种恐怖组织啊，或是骇客组织，他们会突然就是骇进你的频道，然后就是他们戴着那个面具，然后说我们是泄密者们，我们做这件事的目的就是要揭露上面的不公不义，对不对？这我觉得这也是最近就是近几年来香港警匪片的一个，我个人感觉就是会把坏人塑造得太单一面向跟太没有说服力，也就是他们所谓的说要为一个理想公益，或者为一个，那对我来说都很样板，就是一个没有深度的坏人，对，对对对对。然后反正总而言之就这样，警察要破案，就是这样一个故事，叫做《泄密者们》。 有众星云集在里面吗？ 有的，有厉害的，有吴镇宇，有张智霖，于诗曼、郑则仕。 我觉得好久没有看到张智霖了，还是因为我没有活在那个香港圈中，这样 对我们来说真的蛮 蛮远的。 对啊， 尽是深渊的水影。我已背上一身苦困，后背如唏嘘，你眼里却此刻充满泪。这个世界已不知不觉的空虚，哦，不想你面去。我已背上一身苦困，后背如唏嘘，你眼里却此刻充满泪。这个世界已不知不觉的 Beyond的灰色轨迹。 本周的电影呢，其实我觉得就像世界杯足球赛一样，我们听到了法语、法文电影、法国电影、比利时，然后还有韩国的、日本的，那是我们。因为亚洲我们比较常接触到，其实还有德国的电影，然后还有西班牙的电影，在本周都有。另外呢，有一部叫做《神秘高峰会》的，是来自于阿根廷的一部电影。那这部电影呢，在讲的是，有一个平民总统，他其实背后没有什么势力，可是他选上了总统。人气很高，选上了总统以后呢，却被人家发现他没什么料。然后就他要去参加一个峰会，所以大家都觉得参加峰会你一定会被揭发揭穿来他是个草包总统这个样子。可是没有想到呢，就是他的唯一的女儿竟然在峰会关键期间的时候就发生一些事件跟意外，就变得有点呆滞，然后呢就有催眠师去催眠他，在催眠之后这个女儿就又开始活过来了，又开始讲话了，可是讲出了一些话是让人没有想到的内幕，所以是一个悬疑。然后他在阿根廷卖得非常非常的好，这部电影，这部电影呢就叫做《神秘高峰会》。 怎么觉得好像看来会动脑推理，就到底是什么一回事？ 因为它是一部剧情片这样子。另外，本周其实最期待的两部好莱坞大片，一部呢就是《超人特工队二》。 这个好多人要看哎。 对啊，因为暌违了13年，皮克斯才终于重新启动这个系列这样子。那我也看到我同事就是分享说，隔了13年，小孩还在念小学，都没有变老呢， 都很可爱。 对，但是我们已经不知道老到哪里去了。好，《超人特工队二》这是很多人非常非常期待的。再来呢，还有一部也是续集《钢铁坟墓二》。 哦，这个我应该是会抽空去会一会，到底有多 认真？ 对啊， 因为在17的直播呢，就是。有听众 不是很多人都觉得很不好看的片，我就应该要去看吗？不是觉得我应该扛起这个责任吗？我现在扛啦。 对，很多人就是说，如果你有想要去看的话，你可以省下那个钱跟时间，所以你要去会会它究竟有多糟糕，是不是？ 对，你要想一个人的心如果已经到了谷底，这部片到底会让我从谷底站起来，还是会让我发现一些更意想不到的？ 我很期待你的。影评，不就是你的观后感，到底是喜欢还是不喜欢？如果最后你看完以后说喜欢，那我就确定了，一切都是你的 expectation 在作祟，就是你的期望值在作祟。 你就知道这个是已经是我判断标准了。 对，只要一开始被你讲的，就是给你太多太多好东西，然后你都会觉得它很烂。 史特龙嘛， 对， 小明嘛， 对。

想来想去，想来想去，这几冬我的打拼甲认真，拢是因为你。 华语乐坛全新物种，最造男团 CTO。 安静，这里太安静，睁不开眼睛，气氛不安定，胸口扑通扑通扑通，神经压抑着喉咙，需要放纵。哇哦， 昏暗的街区看不见霓虹，只有沉寂。放肆的心跳，蹦蹦，就从这里开始躁动。 节奏的轻盈，天生的调皮，我生活的旋律发出声音。让世界变得不同， 从未有过的感觉，爱了不出的狂野。 有声音要找出口，没有谁能阻止我的怒吼。生命重复变规则，跳舞着找寻全世界。 No one can stop me now。 是开始改变的征兆，耳膜不停的狂跳 It's what I do。 Wow， 一直咆哮，爆炸的火也围绕，造物主要把手里的心跳。 How can I see now DJ go to the DJ and then we oh oh get me to dance everybody shall sing you oh remember the CTO is the top of hit， 从未有过的感觉，爱了不出的狂野，有声音要找出口，没有谁能阻止我的怒吼。 生命重复变规则，造物者叫醒全世界。 No one can stop me now。 CTO 首支单曲，数位平台开始躁动，环球。 We love music. Music, music, music.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一天、两天、三天，第二十八个雨天，你可以稍作躲避或停下脚步，看着雨洗涤着城市。然而，最让人安心、能永远停留躲避的地方，只有家。为你遮风又挡雨，红牌洛克补防水漆。 最大熊虾趴，带你快乐租房啦！6月29到9月2号，消费满3000元抽立新游轮宝瓶星号4天3夜豪华4人游，还有卡洛驰好礼送给你。Happy Summer Time， 就到义大世界购物广场熊虾趴。